忘记那未知的明天，他握紧玫瑰，感觉到爱就在身边也多美，要静静的体会。悲伤的起飞纠结在失去的昨天，他学着改变，懂得原谅这个世界，等时间 曾经我